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GRA。据要这三篇文章，我将介绍 Oracle Labs 的 GRA VM 项目。GRA VM 是一个高性能的、支持多种编程语言的执行环境。它既可以在传统的 OpenJDK 上运行，也可以通过 AOT 编译成可执行文件单独运行，甚至可以集成至数据库中运行。除此之外，它还移除了编程语言之间的边界，并且支持通过即时编译技术将混杂了不同编程语言的代码编译到同一段阿钦制代码之中，从而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无缝切换。今天这一篇我们就来讲讲 GRA VM 的基石 GRA 编译器。在之前的篇章中，特别是介绍即时编译技术的第二部分，我们反反复复提到了 GRA 编译器。这是一个用 Java 写就的即时编译器，它从 Java 9U 开始便被集成至 JDK 中，作为实验心智的即时编译器。 GRA 编译器可以通过 Java 虚拟机参数 Unlock Experimental VM Options 以及 Use JVMCI Compiler 启用。当启用时，它将替换掉 Hotspot 中的 C2 编译器，并响应原本由 C2 编译器负责的编译请求。在今天的文章中，我将详细跟你介绍一下 GRA 与 Java 编译器的交互， GRA 和 C2 的区别，以及 GRA 的实现细节。我们知道即时编译器是 Java 虚拟机中相对独立的模块，它主要负责接收 Java 字节码，并生成可以直接运行的阿钦制码。具体来说，即时编译器和 Java 虚拟机的交互可以分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响应编译请求；第二，获取编译所需的元数据，比如类、方法以及字段，和反映程序执行状态的 profile；第三，将生成的阿钦制码部署至代码缓存里。即时编译器通过这三个功能组成了一个响应编译请求、获取编译所需的数据、完成编译并部署的完整编译周期。传统情况下，即时编译器是与 Java 虚拟机仅耦合的，也就是说，对即时编译器的更改需要重新编译整个 Java 虚拟机，这对于开发相对活跃的 GRA 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为了让 Java 虚拟机与 GRA 结耦合，我们引入了 Java 虚拟机编译器接口 JVMCI， 将上述三个功能抽象成一个 Java 层面的接口。这样一来，在 GRA 所依赖的 JVMCI 版本不变的情况下，我们仅需要替换 GRA 编译器相关的炸包，便可以完成对 GRA 的升级。JVMCI 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完成由 Java 虚拟机发出的编译请求，实际上 Java 程序可以直接调用 GRA 编译并部署指定方法。 GRA 的单元测试便是基于这项技术。为了测试某项优化是否起作用，原本我们需要反复运行某一测试方法，直至 GRA 收到由 Java 虚拟机发出的针对该方法的编译请求，而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指定编译该方法并进行测试。我们下一篇将介绍的 Travo 语言实现框架同样也是基于这项技术的。 GRA 和 C2 最为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 GRA 是用 Java 写的，而 C2 是用 C++ 写的。相对来说， GRA 更加模块化，也更容易开发与维护，毕竟连 C2 的作者 Cliff Click 大神都不想重蹈用 C++ 开发 Java 虚拟机的覆辙。许多开发者会觉得用 C++ 写的 C2 肯定要比 GRA 快，实际上在充分预热的情况下， Java 程序中的热点代码早已经通过即时编译转换为阿钦制码，在执行速度上并不亚于静态编译的 C++ 程序。再者，即便是解释执行 GRA 也仅会是减慢编译效率，而并不会影响编译结果的性能。换句话说，如果 C2 和 GRA 采用相同的优化手段，那么它们的编译结果是一样的。所以程序达到稳定状态，也就是不再触发新的即时编译时，它的性能，也就是峰值性能，将会是一样的。由于 Java 语言容易开发维护的优势，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将 C2 的新优化移植到 GRA 中，反之则不然。比如在 GRA 中被证实有效的部分逃逸分析至今未被移植到 C2 中。 GRA 和 C2 另一个优化上的分歧则是方法内联算法。相对来说， GRA 的内联算法对新语法、新语言更加友好，例如 Java 8的 Lambda 表达式以及 Scala 语言。我们曾统计过数十个 Java 或者 Scala 程序的峰值性能，总体而言 GRA 编译结果的性能要优于 C2。 对于 Java 程序来说， GRA 的优势并不明显，对于 Scala 程序来说， GRA 的性能优势达到了 10%。 大规模使用 Scala 的 Twitter 便在他们的生产环境中部署了 GRAR 编译器，并取得了 11% 的性能提升。 GRAR 编译器将编译过程分为前端和后端两大部分，前端用于实现平台无关的优化以及小部分平台相关的优化，而后端则负责大部分平台相关优化以及机器码的生成。在介绍即时编译技术时，我曾提到过 GRAR 和希尔都采用了 CFNotes IR， 严格来说这里指的是 GRAR 的前端， GRAR 的后端采用的是另一种非 CFNotes 的 IR， 通常我们将前端的 IR 称之为 High Level IR 或者 HIR， 后端的 IR 则称之为 Low Level IR 或者 LIR。 GRAR 的前端是由一个个单独的优化阶段构成的，我们可以将每个优化阶段想象成一个图算法，它将接受一个规则的图，便利图上的节点，并做出优化，并且返回另一个规则的图。前端中的编译阶段除了少数几个关键之外，其余均可以通过配置选项来开启或者关闭。我们知道 GRAR 和希尔都采用了激进的投机性优化手段，通常这些优化都基于某种假设，当假设出错的情况下，抓把虚拟机会借助去优化这项机制，从执行即时编译器生成的机器码切换回解释执行，在必要的情况下它甚至会废弃这份机器码，并重新收集程序 profile 之后再进行编译。举个以前讲过的例子，类层次分析，在进行区域方法内联时，我们可能会发现某个接口仅有一个实现，在即时编译过程中，我们可以假设在之后的执行过程中仍旧只有这一个实现，并根据这个假设进行编译优化，当之后加载了接口的任意实现时，我们便会废弃这份机器码。 GRAR 和希尔相比会更加激进，它从设计上便十分青睐于这种基于假设的优化手段。在编译过程中， GRAR 支持自定义的假设，并且直接与去优化节点相关联，当对应的去优化被触发时， Java 虚拟机将负责记录对应的自定义假设，而 GRAR 在第二次编译同一方法时便会知道该自定义假设有误，从而不再对该方法使用相同的激进优化。 Java 虚拟机的另一个能够大幅度提升性能的特性是 Intrinsics 方法，我在之前的篇章中已经详细介绍过了。在 GRAR 中实现高性能 Intrinsic 方法也相对比较简单，它提供了一种替换方法调用的机制，在解析 Java 字节码时会将匹配到的方法调用替换成另一个内部方法调用，或者直接替换成特殊节点。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把比较两个 byte 数字的方法 arrays.equals 替换成一个特殊节点，用来代表整个数字比较的逻辑，这样一来当前编译方法所对应的图将被简化，因此其适用于其他优化的可能性也将提升。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 GRAR 编译器，它是一个用 Java 写就的，并能够将 Java 字节码转换成二进制码的即时编译器，它通过 JVMCI 与 Java 虚拟机交互，响应由后者发出的编译请求，完成编译并部署编译结果。对 Java 程序而言， GRAR 编译结果的性能优于 OpenJDK 中的 C2， 对 Scala 程序而言，它的性能优势可达到 10%， 这背后离不开 GRAR 所采用的激进优化方式。今天的实践环节呢，你可以尝试使用附带 GRAR 编译器的 JDK， 在 Java 10、11中你可以通过添加虚拟机参数 Unlock Experimental VM Options 和 Use JVMCI Compiler 来启用，或者下载我们部署在 Oracle OTN 上的